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37集。 这一动，让他整个人都鲜活起来。朱韵仰头，就近闻了闻他的下巴。然后又亲了亲。他们睡了一夜，精力充沛，缠缠绵绵的打算搞点事情。就在这时，门被叩响。侯宁哐哐凿门，在外面大喊： 李寻，快起床，我已经让了一宿了，这是我们合租的房子，我有使用权，你不能这么不地道。 李寻的脸顿时黑下，朱韵拨开他： 起床吧。 他去给侯宁开门，侯宁神色萎靡狼狈。朱韵皱眉道： 你昨晚去哪儿了？ 侯宁愤愤： 网吧。 你怎么都不知道找个酒店住一下？ 侯宁瞪他： 你管我。 他背着包挤进屋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在自己的电子设备前检查来检查去，谨慎地问： 你没动我东西吧？ 朱韵冷笑： 哼，稀罕。 李寻换好衣服，朱韵问他： 饿不饿？ 侯宁在一旁说： 我饿。 朱韵看他一眼，拎起包： 走吧，出去吃饭，然后去公司看看。 他们在楼下早餐摊简单吃了点，李寻的食量比以前有所提升，两个馒头，几碟咸菜，外加一个茶叶蛋和一杯豆浆。朱韵喝了碗八宝粥，侯宁吃油条。吃完之后，朱韵开车载着这两个没有驾照的男人去公司。正好是上班高峰期，电梯堵得如同便秘。朱韵三人爬楼梯上去，从九层开始，楼道里就堆满了装修废料。朱韵边走边问： 这不会都是我们公司的吧？ 侯宁冷吃： 是，董思阳搞了大工程。 到了公司门口，走廊里传来叮叮咣咣的装修声。朱韵走过去，董思阳的真皮大靠椅拉到了走廊里，他手边放着壶菊花茶，正翘着二郎腿当监工，神形颇像古代的老财主。朱韵小心着脚下往旁边看，董思阳合并了旁边两家公司的地盘，全部打通重建，现在已经有了基本雏形。让朱韵万分惊讶的是，董思阳这个大老粗搞装修竟然弄得像模像样，整体风格十分现代感科技化，全屋以白色为基础，搭配灰黑，背光采用高级的水银色，充满了流线感，看起来整洁又流畅，纤尘不染。这肯定不是董思阳自己设计的。朱韵悄悄问李寻： 花了多少钱啊？ 不用管多少钱，你感觉看起来怎么样？ 挺高级。 张放嘴上围着大口罩，正在公司里指挥装修，赵腾和郭世杰不知去向。 我给他们放假了。 董思阳对朱韵和李寻说： 你们也有假，等公司装修完再上班。 朱韵夸他： 你这装修搞得不错啊。 董思阳斜眼过来训斥道： 没大没小，怎么跟老板说话呢？ 董思阳从怀里掏出一只 U 盘： 哼，看你这么敬业，给你安排点活吧，来拿着。 朱韵接过。 这是什么？ 简历，这是其中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在张放电脑里，你先看着，挑挑有没有能用的。 跟朱韵交代完，董思阳起身对李寻说： 来，上次你让我打听的事我打听完了，华江有投资 IT 公司的苗头，估计后半年吧，不过他们现在具体还没确定。 董思阳跟李寻商讨拉投资的事，朱韵受不了公司的乌烟瘴气，带着 U 盘去对面商场的咖啡厅。U 盘里有几百份简历，朱韵仔仔细细筛了一遍， 别说，还真的有不少高质量简历。这放到以前，朱韵刚来飞扬的时候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一投入工作，大半天过去了。在朱韵埋头挑选简历的时候，母亲打来了电话。朱韵看着手机上的来电号码，扣上电脑。 喂，妈。 你在干什么？ 上班啊。 你上什么班？我让你辞职，你当耳旁风是不是？ 朱韵挠挠脸，决定不跟他正面对抗。 你马上回家，我有事跟你说。 电话里不能说吗？ 我让你回家。 母亲严厉道。 你要不怕我找到你们公司去，你就拖着，到时候看看谁丢脸。 其实他倒不是很怕母亲找来，母亲只会在私下发火，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做出出格的事。不过他确实需要回去一次，他得跟家里把话说清，不能将问题视若不见。 好，我明天就回去。 朱韵承诺道。放下电话，朱韵深呼吸，靠到沙发里。他顺着玻璃窗望向万里长空，天色渐晚，太阳西下，云朵慵懒地躺在天际。他不清楚李寻跟董思阳谈到什么程度，没有打电话打扰他，只发了条短信。董思阳正跟李寻开会，公司里没处座，董思阳强行征战了快递公司的大厅。董思阳正在跟李寻说华江集团最近透露出的投资意向。 据说已经不少公司找到华江了，涉及各个行业，什么娱乐、服务、互联网金融，要什么有什么。 董思阳看着李寻。 你那家老对头也有份，吉利过证监会的审核是迟早的事，估计明年就要挂牌上市了。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，是想直接拉华江入股。 李寻懒洋洋地哦了一声。 所以我就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要撤诉。朱韵想撤诉我能看出来，你我是真没看出来。 李寻自嘲一笑。 其实我也没看出来。 董思阳又要说什么，李寻的手机震了一下，他掏出手机，是朱韵发来的短信。 我先走了，可以面试的简历我已经发到公司邮箱里了，明天我要回家一趟，会尽快回来。 李寻回复一个好字。董思阳接着跟他谈投资的事，越谈越觉得李寻有点心不在焉。 怎么了？ 李寻摇摇头，他脑中总是闪过刚刚朱韵短信里的回家二字，这让他想起当年他们分开的那天。那天他也是要回家，也是像现在这样轻轻松松说很快就回。李寻扯了扯领口。董思阳问， 到底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今天先到这儿吧，明早再说。 李寻皱着眉头起身，低声咒骂， 该死的后遗症。 朱韵在家收拾东西，他没打算久回，只带了两件随身衣物。门被敲响，朱韵瞬间知道是李寻来了。他敲门的方式跟所有人都不同，音量普通却极为不客气，咚咚的声音像是人在说话一样，催着你快点去开门。朱韵把门打开，李寻堂而皇之进来巡视。 你怎么来了？董思阳那边结束了吗？ 结束了。 他周围看了看，一眼扫到朱韵正在打包的行李袋上。 你要回去多久？ 还不清楚。 他哼笑一声。 我争取早点回来。 李寻看他一眼。 早点是几点？ 他几番揣摩，终于从他神态中看出意思。他凑到他身边，胳膊肘小小地碰了他一下。 哎，舍不得让我走啊？ 他调侃的功夫不到位，李寻神色未变，他自己倒是红起了脸。李寻看他躲闪的目光，总算是满意了。他拉着他的胳膊。朱韵惊道， 干什么？ 生孩子。 那晚李寻睡在了朱韵家。 朱韵捡起地上的衣服，李寻躺在床上，胳膊压着额头，闭眼休息。 后背没事吧？ 朱韵关心地问。李寻散漫地瞥了他一眼，脸色不善。朱韵好心解释， 我是怕你太累了，你这几天一直在忙，都没锻炼，出去走走吗？ 不去。 说完翻过身，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趴着。朱韵眯着眼睛看他，这人也是煮熟的鸭子，就剩嘴硬了。他收拾完东西回到床边，用手压了一下李寻三角肌的位置，硬得像块石头。他缩了缩肩膀， 痒。 他不说话。男人饱食宴足之后只剩下懒。朱韵又按一下，他又缩了缩肩膀。朱韵一巴掌拍过去， 痒还是疼？说句话。 李寻头埋在他软绵绵的被子里。 疼。 朱韵心里又酸又气，恨不得抽死他。他捏着他的后脖颈，咬牙道， 让你锻炼身体，让你锻炼身体，我5000块给你办的健身卡，你才去了几次？ 李寻被他晃了两下，一抬手看都没看，直接掐住朱韵的脖子，给他拉到床上。他附身，他仰壳，他占据无限优势。李寻低声道， 你再跟我嘚瑟。 朱韵的喉咙被他拿着一动不动，他的大手顺势又揉了揉。他又闻到他身上的味道，被汗一激，那股沉甸甸的体香越发明显。他懒散地看着他， 你有功夫念叨这些，不如来点实际的。 朱韵死鱼一样地从他魔掌里挣脱片刻，艰难地说， 什么实际的？ 譬如给我按摩按摩。 朱韵考虑片刻，慢悠悠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开始给他搞实际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